欢迎支持乐乐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火神庙中一场打斗，其实按照李成的本意，他是想劝说康万才跟着康万德一起随自己回到县衙，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清楚，最重要的是把那个黑衣人，哎，也就是这个康家兄弟口中的大当家的，把他的事情彻彻底底的交代出来。这样呢，到底谁是幕后主使，谁要行刺于谦于大人，又为什么嫁祸李珀，这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不就都清楚了吗？那么李成现身之后啊，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那个黑衣人呢，可能是惧怕于谦的威名，也可能是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李成一露面啊，这黑衣人就跑了。可是康万才呀，气急败坏，因为康万德说了，正是眼前的这个李成在他的保护之下，康万德行刺不成。这康万才现在还负隅顽抗，他想要了李成的命啊，到大当家的那儿去请功，所以他是刀刀紧逼。康万德过来劝架，结果一不留神被康万才的尖刀所伤，这是误伤。这李成跟康万才俩人打着打着发现，哎，不对，怎么呢？两个人一边打一边叫唤，这康万德一直在旁边劝架，怎么劝着劝着没动静了？再一看，这康万德呀，哽嗓咽喉被刀锋所伤，那鲜血是汩汩的流淌。康万德已经靠到墙边坐在那儿，瞪着两只大眼，一命呜呼，已经死了。哎呀，康万才打不下去了，把刀也扔了，跪到自己大哥的跟前，是嚎啕大哭：“哥哥呀，哥哥耶，都是兄弟我不好啊，这我怎么把你给伤了？哎呀，兄长啊，你可疼死我耶！”李成在旁边，这眼泪也流下来了。怎么的？康万德虽然说行刺于谦，不失为是个老实人，虽然现在啊，事实真相是怎样的还不清楚，但是可以想见，康万德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是个坏人，挺老实的。可惜了了，这家里还有老娘呢，要知道自己的儿子就这么死了，老太太得什么心情了。但是事到如今不能再耽搁了，李成过来扶着康万才的肩头，我说万才兄弟啊，你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啊，大哥已经没了，你还不跟我赶紧到县衙去见见我们于谦大人，把事情说一说呀？ 康万才此时已经是万念俱灰。李成说什么，康万才也不答言，好像没听见似的。康万才一边哭，抹着眼泪，一边啊，就在这个火神庙的后院，把康万德就埋到这儿了。草草的弄了个坟头，立了个碑。康万才几度啊，都要哭昏过去了。李成一看得了，我呀，我还是把你带回去吧。于是呢，李成就是半真半假吧，也不能说就是拘捕康万才，反正是在李成的控制之下，哎，就把这个悲痛欲绝的康万才就带回了县衙。整整折腾这么一夜呀，哎呀，把李成也累坏了。但是回来之后呢，他让手底下人，哎，要把康万才给控制好了，给他喝点水，另外给准备点早餐。他一看大人还没回来呀，他就让刘安赶紧去找于谦于大人，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并且有新的情况向大人禀报。就这样，刘安到郊外找到了于谦和成王，哎，这才接上咱们前文书的事情。等于谦回来之后，见着李成，李成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于谦说了。哦，原来如此啊，哎呀，没想到康万德就这么死了。哎，李成啊，那个黑衣人你有没有看清他的面目？回大人，实在是看不清楚。这个人呢，身材壮硕，体格比较棒，身高不高，但是五官面貌我没看清楚，天儿太黑，光线太暗，而且当时事出紧急，我感觉呀，我不认识这个人，挺陌生。不过从他的身手来看，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呀。大人，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县衙可得多加防范，搞不好啊，他还会再来行刺。于谦说：“好吧，你呀也辛苦了。这样，咱们都各自的休息休息。今天晚上，一定要撬开康万才的嘴，要把这个事情问清楚，好吧？”说完了，大伙儿回去休息。简短截说，到了晚上啊，于谦又升了堂了。哎呀，康万才此时刚刚从悲痛当中啊缓醒过来，到了堂上是立而不跪。两旁衙役刚要上前强迫，于谦一伸手，那意思不用逼迫他了。于谦不着急也不生气，他看着康万才，你就是康万德的弟弟康万才吗？正是我。你就是于谦于大人吧？于大人，你手底下那个李成啊，功夫不错，只不过呢，来行刺你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大哥。如果要换做我呀，哼，相信于大人，你早不是今天了，你的小命早就在我的手上了。人这一辈子，时也，命也，运也。行啊，于大人，事到如今，咱什么也别说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哎，我可告诉你啊，你也不要猫哭耗子假慈悲，玩对我哥哥那一套，在我这儿什么都不好使，把你那套啊原封不动你给我端回去。你们这帮当官的我见得多了，哼，阴一手阳一手，明一套暗一套，嘿，你想拉拢我呀没有用，我哥哥现在已经死了，我已经是无所牵挂了，哼，你想让我说出我们大当家的是谁，我们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要你的命，你休想。小太爷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呀？嗯。于谦看着这个康万才微微一笑啊。康万才，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我也都相信。你呀的确是不怕死，但是刚才你说你哥哥死了你就无所牵挂了，这个事儿我可不大同意呀。啊，来人呐，把康氏老太太请出来吧。于谦一声令下，就见呢，从这个后堂之上，在两个女眷的搀扶之下，出来一位老太太。哎呦，一见这老太太呀，康万才扑通就跪下了。 娘，哎呀，娘啊，怎么是您呢，娘哎？ 康万才看见自己的娘，感觉到十分意外，同时又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哥哥。康万才跪爬到自己娘亲的脚下，哭着趴伏在地。这老太太呀，身体还行，就是眼神不大利落了。老太太摸着自己的儿子，万才呀，是你吗？ 是啊，娘啊，正是不孝儿万才呀。 万才呀，我的儿。老太太也是热泪盈眶，不过转而老太太就平静下来了。她用手一推，指着康万才：好你个不孝子啊，你还知道有你老娘的存在吗？ 哼，这老太太相当的带派头啊。 康万才一看自己的娘生气了，他十分的害怕，跪在地上不敢多说了。就见老太太指着康万才的鼻子：我的儿啊，你有今天这都是为娘的错呀。哎，想当年你父亲病重临去世之时，曾经跟我交代说，无论如何对你们兄弟两个要严加管束，绝不能走他的老路啊。人这一辈子还得要多读书，可是为娘我心慈面软，任你们两个淘气包无法无天自由自在，结果怎么样？到头来你们走了歪路，给我惹下塌天的大祸。老太太想到这儿啊，震动了感情了，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掉。她回头看着于谦：于大人，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呀。其实呢，我的丈夫还算有些文化，他早就给我讲过历史上的贤母应该是怎样的。翻开咱们中国历史，您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哎，基本上啊，中国的历史是由男人创造的。凡是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女人呢，好像这个名声啊都不大好啊，尤其是掌权者，哎，什么吕后啊、武则天呐、慈禧太后啊，这口碑都很差。不过可有一样，中国人呢很有母亲的情节，在历史上呢留下美名的有很多的贤母。你比如说孟母三迁的故事吧。最早呢，孟子的家呢是住到村落的边上，旁边是一片坟地。那小时候那孟子就出于好奇啊，经常到这个坟地啊去玩，看见人家埋死人，他也跟着小朋友学样啊，什么抬棺材、挖坑、哭嚎啊，也学这些。孟母一见此景很是担心，就觉得这个地方对孩子不好，就搬家了。搬到城里的一条街上啊，这附近又是很多的集市和商店，哎呀，商贾云集，一天晚上吆喝声不断。孟子一看，哎，这有意思，又跟周围的小朋友学着商人做买卖。孟母一看这也不行， 这老学这玩意儿对成长不利啊，对读书不好，于是又搬家。第三次住的地方是一个学宫的旁边，到这儿来的呀不是学生就是学者，一看大伙儿出出进进很有礼貌，早晚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哎，孟母这才放下心来，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另外还有徐庶的母亲徐母是十分的大义呀、啊。这个三国的故事很有名啊，当时呢刘备和曹操哎，两相对峙，在名士徐庶的帮助之下，刘备士气大振，是大破八门金锁阵，杀吕旷，斩吕翔，拜曹仁，取樊城。曹操嚣张的气焰为之衰弱。可是呢，就在徐庶施展才华的时候，他突然间离开刘备，这是因为曹操暗自使了招了。他手底下有一位谋士叫程昱啊，这程昱听说了，说给刘备出谋划策的军师是徐庶，哎，程昱呢就使了一个计策，因为他呀跟这个徐庶有旧交，他叫曹操呢把徐庶的老母骗到许昌，请徐母写信召唤徐庶，结果没想到徐母那是深明大义，他识破了曹操的诡计，坚决不从。这程昱就进一步献计，伪造了徐母的一封信。哎，那么徐庶是个孝子啊，收到这封信之后啊，只得是辞留投曹。不过到了曹营之后，徐母是大骂儿子忠奸不明，徐母呢是上吊而亡。从那之后，徐庶进曹营是一言不发，终生不为曹操设一计献一谋啊。所以说徐母的大义也是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再有就是岳飞的母亲呢，岳母刺字嘛，孔子的母亲哎，教授孔子学问等等等等吧。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母亲呢。这些故事康万才的老母康氏老太太也都知道，今天她在堂上隶属这些中国古代的圣贤母亲，为的是自责呀。她说，我作为一名母亲，我教了两个不孝子啊，这两个孩子不但从小不爱读书识字，舞枪动棒，而且长大之后走了歪道了，近三年来我是看不见我这二儿子康万才啊。康万德偶尔的还到家里边来照顾照顾我，这康万才呢就不露面了。他干嘛去了，康万德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实际上康万才也不能说是不孝，他之所以不回家不露面，他是觉得内心有愧呀。这么多年自己也逐渐成人了，可是自己的老娘呢生活还很困难。康万才心说，无论如何我得混出个模样来，我再回家见我娘啊。所以当康万才有了机会能够凭着自己的一身武艺啊挣点银子能给娘过上好日子，当他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他是义无反顾的就走了这个歪道了。那个所谓的大当家的就用这件事情要挟住了康万才，跟康氏兄弟说，如果你们听了我的话把于谦杀掉，那么银子不成问题，先给多少再给多少，哎，然后你们一家子远避他乡，这事儿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行刺不成呢也有个解救的办法，你们还可以嫁祸李破，哎，把自己给摘出来。原本呢康万才想干这个事儿，但是这大当家的又觉得呢康万才太毛躁，虽然功夫不错，但是这个任务不能交给他，就让看着正老成啊正老实的康万德哎来完成行刺的任务。没想到啊 是刺杀不成，嫁祸不成，还被于谦给感化了。你看看，事到如此，康万才也是万念俱灰呀。今天在大堂之上，康母殉子，好几年没见母亲的康万才是声泪俱下。哎，老太太说，我的儿啊，有道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之。你现在把一切交代了，还来得及。人说到底还要走正路啊。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如果拿了不义之财，为娘我一分也不会花。就是你把金山银山摆在为娘的面前，为娘也绝不会动心的。我宁可冻死，宁可饿死，也不希望你取这不义之财呀。我的儿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讲来。那位说，这老太太怎么来的呀？你看，这就是于谦的高明之处啊。他听了李成跟自己的汇报，已经大概掌握着兄弟俩的情况了。那这不是还有一天的时间吗？于谦就让人带着自己的公文到了康家集，把老太太给请来了。康母在堂上训子，让康万才悔恨不已。事到如今呢，他已经做好了打算，要把一切实情是和盘托出。康万才说，好吧，娘，于大人，既然这样了，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这事情啊，它是这么回事。康万才开口刚要演讲，就在这么时候，从房梁上下了一个黑衣人，人影一晃，蹭就到了公堂之上。他奔着于谦一伸手，唰，一只飞镖是奔向于谦。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胡骑鸣啾啾。云泥九客四民王，狼庙当分生猪油。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安舍怒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康万才的母亲是堂前殉子。这个堂前殉子可不是在高堂的脚下，这是在县衙的大堂之上。还得说于谦于大人呢有办法呀。于谦看出来这个康万才跟他的哥哥康万德那可不一样。康万德忠厚老实，这康万才呀、比较机灵，但是呢也比较霸道。不过在康万才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心结，于谦一分析就明白了，为什么康万才一条道走到黑，非要把行刺于谦这个事儿做到底呢？说到底还是为了钱。拿钱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孝敬母亲吗？所以于谦呢早早的就把老太太请到县衙了。跟康氏老太太一聊天，于谦就明白了，这老太太深明大义，只不过年轻的时候呢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疏于看管，老太太心肠太好，所以啊对两个孩子有些放松了，甚至是有些放纵，导致两个儿子没走了正路。那么在大堂之上啊，已经几年没有见到自己母亲的康万才，一见老太太呀、顿时这心理防线可就崩溃了。在康母的要求之下，康万才呀、就打算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出来。不过他刚要开口可坏了，有一个飞贼就从这个大堂的房上跳落到公堂之上，二话不说一伸手，啪就是一只飞镖奔着于谦的面门就打过来了。事情来的是相当的突然，把于谦也吓了一跳。当时他就傻坐在这个椅子上。您呢还别不服这劲儿，一个普通人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当你面对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多数的人呢都会束手无策。于谦也是如此，虽然说于谦的身手比较利落，身体也不错，但是他毕竟不是练武之人。今天啊，于谦已经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康万才的身上了，就等着他开口说话呢。结果这个时候突然一只镖奔自己面门打来，那于谦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他一下就愣在当场。还好身旁有李成啊，咱们说了，李成惊走了那个黑衣人，他心里边啊早就做了防范了，跟于谦也交代说咱们一定要加强戒备，这个黑衣人功夫了得， 所以晚上于谦升了堂，李成呢就在外边加强了掌哨巡逻，自己也时刻待在于谦的身边加以保护。黑衣人从房上下来，李成就看见他了。他以为啊，这个黑衣人会上前来行刺于谦，所以李成呢早就抽刀在手，没想到这个黑衣人一伸手飞出了一只镖，李成也吓了一跳，但是情急之下他顾不了许多了，也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肌肉式的反应，李成冲上前来用宝刀一晃，苍兰还真不错，是挡住了这只飞镖。可是啊，就在这么个功夫，这个黑衣人呢、伸手又瞪出了一只镖，啊，啪的一下，这只镖打向谁？打向了康万才。说时迟，那时快，这只镖噗的一下，就钉在了康万才的哽嗓咽喉之上。哎呀，这一镖来得太快了，整个事情发生的时间也不超过10秒钟。这镖打完了之后，就见这个黑衣人一低了身子，蹭，又上了房了。李成抽刀在手，是大叫了一声：“来人呐，保护大人！”言欢未尽，两旁边的衙役赶紧冲进来保护于谦，同时这也张罗着呀，赶紧呐、给这个康万才治伤。哎呦，这血流如注啊，流了一地的血呀！把老太太也安抚好，老太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后来有人说呀，说康万才中了镖了。哎呦，老太太一屁股坐到地上，可就晕过去了。哎呦，这下好，还得抢救这老太太。这边忙活这个呀，李成赶紧出来，翻身上了房，他就找这黑衣人。因为李成刚才虽然没看清楚，但是他有一种感觉，来的这个黑衣人呢，就是他在火神庙遇到的那个逃走的黑衣人。如果没猜错，此人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当家的，也就是指使康氏兄弟行刺于谦的背后的那个人。当然李成并没看清楚啊，他只是一种感觉，所以李成心说，最重要的是我得把这人给他抓住。所以李成赶紧是飞身上房，他一看呢，哎，这人身法真够快的，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已经跑出去多老远了。李成心说，我今天非把你给逮住不可。想到这儿，李成把单刀掖好，提大筋儿往大带上一掖，可就施展开自己的轻功了。好，你看，就在这小小的广陵县黑夜之中，房上跑着两个人，前边是个短粗胖，后边是个细高条。哎呀，这两人的速度是奇快无比呀！短粗胖的这个别看腿短，倒得可快，而且身体灵活，噔蹦噔蹦噔蹦，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李成跟在后边，甩开两条大长腿，是快步疾奔，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两人是穿房越脊呀！就在这广陵县，就上演了一场追逐的好戏。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跑酷，就跟杂耍一样啊。还有你像什么成龙啊、甄子丹呐、电影当中也经常上演这样的好戏啊。那就是无论眼前有什么样的障碍物，都能用极具效率的方式，是穿房越脊向前奔跑。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轻功术。要说像有些电影那样说这个脚不沾地儿就在天上飞，那是超人，能做到这样就不错呀，这就是功夫极高的一种代表啊。而且李成心说，我在这县衙周围已经布置了那么多的衙役来巡逻，居然此人还能够来到公堂之上来行刺，可见这个人的功夫相当之高啊。不过一边跑着，李成也发现了， 前边的这个人呢，好像这腿有点问题。头天晚上在火神庙当中，因为交流的时间太短了，李成呢没太看清楚。今天这一拉巨债一长跑，李成发现了眼前的这个人呢，腿脚好像不大利落，好像一瘸一点的。李成心说，如果此人要是腿脚啊利落的话，也就是说他没受过伤，要像正常人一样跑的话，哎，我说什么我也追不上。所以李成呢就记住这个特点了。这跑一段行啊，跑时间长了俩人都累啊。不过呢，前面这个人呢是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李成给追上。所以两个人是停停跑跑，跑跑停停，追了好一段，把李成也累坏。李成后来一看呢，不行，这路是越跑越远，自己玩了命也追不上眼前这黑衣人，再跑啊，哼，就该出了广陵县了。哎呀，李成担心呐，心说这会不会是这小子的一个调虎离山计啊？把我调离县衙，回头还有别人再去刺杀于大人，那可坏了。李成想到事儿，不敢再追了。他是抹身回头，又回到县衙。回到县衙一看，哎呦，这通乱呐！干嘛呢？抢救呢呀！哎呀，老太太呀，这算给救过来了。康母醒来就问：“我儿如何呀？”还真不错。刚才这只镖虽然打在了康万才的哽嗓咽喉，好在呢，康万才身体灵便，情急之下他稍微躲了那么一下，没躲利索，这只镖呢没有打到正中间，但是血流如注，这镖定的也不浅。康万才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可是有一样，说话说不出来了。你看看那位说，您这书说的可真是啊，有那么巧吗？哎，所谓无巧不成书，这只镖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就把康万才的声带给伤害了。这康万才啊，哑着嗓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哎呀，把于谦气得直抖了手啊！好不容易呀、啊，是把这康万才给说服了。想知道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又说不出来了。示意他写下来吧，坏了，这康万才不学无术，还没文化，不会写字儿。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于谦一看，算了吧，从他的身上什么也得不到了，赶紧呐、啊，让人多拿银两，好好的安顿安顿吧。老康家也真是可怜呐，你想啊，老头早年间去世了。给老太太扔下这俩儿子，老大康万德让康万才给误杀了，现在这康万才呢又说不出话来，老太太身体还行，眼神又不好，你说说这母子二人以后相依为命吧。于谦给拿了几十两银子，老太太说什么不要，于谦说拿着吧，老人家你们母子也不容易啊，这就聊表我的寸心吧。还得提醒您一句，拿着这些银两远走高飞，远离广陵啊，因为康氏兄弟已经把那个黑衣人给得罪了，搞不好他还要寻仇。咱们简短截说吧，安排完这些事情，天光大亮，这一宿又过去了。李成就跟于谦禀报说，大人，我感觉今天向您打飞镖的这个人，就是昨天晚上我在火神庙里边遇到的那个所谓的大当家的。李成说，您别看我没看清楚他的五官样貌，但是据我的判断，我感觉到此人有点像江湖上的一位高手啊，此人叫跛脚马飞。李成说，大人，据我所知啊，这个马飞原来的外号叫快腿马飞，他本是宣德年间的锦衣卫，他是个千户，哎呦， 武功高强啊。要说锦衣卫当中属这马飞特别的厉害，哎，只不过呢他身材不高，所以说呢在锦衣卫当中不大吃香。因为这个锦衣卫除了要保护皇帝皇亲贵族们的安全，还有一样，他要出任仪仗队。那一个个个丁个的都是棒小伙子，哎，不说这身高一边高，模样甚至都差不多，那也差不多少。唯独这个马飞，由于自己啊武功高强，是当了锦衣卫了，但是长得不怎么样，所以在锦衣卫当中呢也不是特别受宠。后来啊宣宗给马飞派了一次任务，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去，总之在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马飞腿上受了伤了，落下了一个有点跛脚的毛病。本来这马飞就是小短腿，还有点罗圈腿，哎，你别看这样啊，跑得奇怪无比。执行这次任务之后落下了腿伤，哎，打那之后呢走路啊一摇一拐，反正是不大利落。从那以后呢正完了，本来这个马飞长得就不好看，身材也矮，在锦衣卫当中啊他显得极其突出，所以皇上干什么事呢都不爱带着他，嫌那人长得难看，哎，就仗着本事大吧。但是皇上仪仗队有要求啊，您说您啊身高不行，模样不行，你总不能走路还一瘸一点吧，那成何体统啊。所以在那之后呢皇帝就疏远了马飞了，找了一招之错把他就开除了锦衣卫的队伍。据说这马飞啊心灰意冷，对皇帝也颇有怨言，心说话，我啊先天不足，可是我呢战功赫赫呀，哎呀这皇上真是龙颜无恩呐、啊！这我还没怎么样呢，我还能为国家出力报效呢，就是因为我这腿不利落了，这就不要我了，哈哈哈哈，真行啊。从那之后马飞是行走江湖，哎，就不在官场混了。可是据说呀在马飞临离开京城之前，他私下里跟锦衣卫们比了一次武，哎呦这马飞是真有本事啊！你别看这腿不利落了，锦衣卫那么多人没一个是马飞的对手。不过也有可能是呢这帮人啊不跟他一般见识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马飞是挨着个的把锦衣卫的这些同僚们教训了一遍，他就离开了锦衣卫。打那之后江湖上的这位快腿马飞改了名了，叫跛脚马飞，哎，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不过这是宣德年间的事儿了，这一晃都十多年了，正统皇帝朱祁镇据说也派人找过马飞的下落，没找着，哎，江湖上好像也鲜有此人的消息。李成说，要我说一瘸一点腿不好使还有这么大本事的，哼，我看非跛脚马飞莫属啊。但是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我也不太了解他的行踪啊，大人咱们只能是多加注意。好吧，也找不着这个马飞，只能暂时作罢了。于谦呢又梳理了一下手头的事情，于谦一看呢现在这个案子又回到了原点，这个李氏李秋月还是没找着，哎，这么多天悬赏要找李秋月的消息也没人来报案，她的丈夫林汉还是疯疯癫癫，这个疯病依然治不好。于谦心说，我查了半天呢，这个沈伯清也没交代出什么东西来，就说李珀向沈伯清行贿吧，仅这一点好像也不能说明就是李珀要害他的姐姐李秋月。哎呀，事到如今这个案子就推行不下去了。于谦心说，不行，我看还得从这个李珀的身上做做文章，因为灵儿的死可以说明李珀 在干非法的勾当。他让灵儿吞食鸦片，这就是犯了国家的重罪呀。于谦又想到，康万德行刺我不成，嫁祸李珀，这也是受人主使。看来李珀呀，也是得罪了什么人了。于谦心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核心还在李珀这个人的身上。哈哈，要攻破李珀这条线，我还得求成王。于是于谦又去找成王。嘿，成王这两天日子过得不错啊。自打从郊外知道灵儿是被害而死之后啊，成王的心情很不好。他觉得呢，灵儿的死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看这孩子吞毒而死，死得这么惨，所以成王啊心里很难受。那干脆吧，给自己放放假吧。嚯，这两天在这广陵县里边吃喝玩乐，哎呀，程少爷终于找到当王爷的感觉了。朱成禄陪他呀，把这广陵县都玩遍了。这天成王起得也晚，正在呼呼大睡呢，于谦来找成王，把这两天的事情跟成王做一汇报，希望成王再次回到李珀的府中，哎，再来探听消息。咱们这个案子的核心就是李珀，那现在唯一跟李珀能说上话的就是成王。之前的卧底虽然说啊出了点纰漏，但是还得这么做。成王一听，脑袋晃得拨浪鼓似的，呜呜呜，别说那个，我肯定，我这次我再也不去了。您啊，您神通广大，您想别的办法吧。于谦一看，别去，王家千岁呀，我这全靠了您了。如果您不帮这个忙，我可是功亏一篑呀。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胡骑鸣啾啾，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呀马背有生命的摇篮，如织日帮我拨雨，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

族长期坐办公室，关节咔咔响，老人骨质疏松，一旦摔倒，常见骨折状况，后果是不堪设想。其实这些都是缺钙惹的祸。人过35岁之后，钙质就开始流失了。平时多注意饮食，多吃虾皮海带，多喝奶。 现在有一种奶制品是颇受欢迎，就是羊奶。羊奶中含有丰富的乳钙，并且促进钙质吸收的磷这种物质与钙质的比例很合适，所以不仅含钙量高，而且吸收率高。来自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体质设定，低门槛活动正在举办，原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电话订购仅需99元，并且首次降低门槛，您仅需订购两盒月度装羊奶，不仅包邮到家，还能免费领取火爆赠品定制版高档紫砂养生杯。老朋友都知道啊，之前一直都是订购四盒羊奶粉才免费赠送的，那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喝奶是补充营养的便捷方式，羊儿的双乳泌乳方式使得它营养全吸收快，满足人体的需要。研究发现啊，羊奶当中含有多种的营养素和生物活性物质，其中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非常的丰富，还有特殊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喝着呢非常的营养。算下来喝一个月的羊奶198块钱，还有一个精装高档紫砂养生杯免费拿，真的是太实惠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特别来说一下杯子，它是厂家特别定制的不锈钢黑色钢琴烤漆外壁，高档漂亮，内壁是紫砂泥，泡发茶汤香醇，不易走味，旋钮杯盖设计，放在包里不容易漏水，携带方便。同款杯子商场里至少都要200多块钱一个，而今天呢，喝上一个月的羊奶，再加上这个杯子，一共才花到198块钱。 嗯， 活动一经推出，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就报线了。 嗯，家住丰台区的王阿姨就说了，上次订四盒羊奶送的这个杯子，每天下午去公园啊，都会带着喝茶，人家都说这杯子看着就高档不便宜，没想到今天订两盒羊奶就送了，再给老伴儿买一个。还有1254的王先生说，平时喝酒饭局多，订两盒羊奶啊，放办公室备着，喝酒前就冲一杯喝喝。8597的张女士订购四盒是孝敬爸妈的，说特别愧疚啊，母亲节出差在外没有赶回去。 好的，提醒各位4007106108 4007106108的电话是全部的满线状态。 嗯， 打不进来的请耐心重播。原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电话订购仅需99元，两盒就是198块钱，羊奶能喝上一个月的时间，还要再免费赠送给您精装高档紫砂养生杯。活动时间最后的两分钟，4007106108 4007106108。 嗯，都说这人呐，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想吃吃想玩玩，活得有质量。 嗯， 这道理啊年轻人不知道，或者说只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年龄到了慢慢感受出来的。这身体健康干什么不行啊，但咱们说了，养生也并不是一定要什么多高档的保健品滋补品，一杯奶简单又不简单。你看小婴儿什么不吃，不就是吃奶长身体的吗？ 嗯， 奶提供的是多种的营养，丰富的钙质，还有人体生长的各种元素。 没错，而羊奶不一样在哪儿呢？老百姓都会说羊食百草鲜，什么意思呢？养过羊的朋友都知道，羊啊是真矫情，洁癖，爱干净，专吃草鲜鲜，营养最好的地方。 嗯， 然后是特别会跑，上山下山运动量大，所以这羊奶啊营养元素多元化，分子小，容易吸收，唯一啊就是产量少又贵。那此刻呢，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要258元一盒，99元一盒，半个月喝一杯才7块钱，喝上一个月呢才198块钱。您家一个月的喝奶钱100多200块钱贵吗？订过奶的都知道。 嗯，对，还有一个泡茶得原味，携带方便高档精装的紫砂养生杯，全部配有手拎礼品袋，送人自用都好。198喝一个月的羊奶，再有一个紫砂杯，这个套组真的是怎么算怎么划算。 是， 无论您是以前觉得10盒8盒订着压力大，新朋友想要尝试的，或者说觉得该为健康做点什么的啊，都应该把羊奶合起来。 嗯， 二送紫砂杯，如此低的门槛，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 关云长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遥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靠山王杨林叫秦叔宝跟他进京城，这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叫秦琼回家辞行。秦叔宝来到家里，拜别母亲，嘱咐兄长个妻子，又亲了亲小儿子秦怀玉，最后嘱咐异姓兄弟罗世信。这个罗世信呢，从小父母双亡，是个流浪儿，被大刀王君可留在家里放牛，是个傻小子，从小力大过人，后来被秦琼领到自己家中，秦母拿他当亲儿子。今天秦琼要走了，嘱咐他的傻兄弟，二哥我走了，你可好好照看咱娘啊。 哎，二哥呀，放心吧，我们娘俩活在一块儿，死了也在一块儿。 秦母说，傻小子怎么这么说话 啊。娘啊，本来是嘛，我好容易有个娘，那我能离开你吗？ 秦叔宝说，对，这才是我好兄弟，有嘱咐家里人看好家门，这时间可就不短了。远处隐隐约约有信炮声，到秦琼在离开大营的时候，老杨林告诉他，你回家去，听见炮响赶快回来。秦琼不敢多耽搁，离开了家门，上了马，到了贾柳楼，又和贾柳楼拜寿这帮弟兄说了几句告别话，匆匆忙忙离开了家，穿过南门，直奔大营。当他来到了大营，赶奔杨林的宝帐的时候，突然他吓了一跳，怎么？只见在旁边压着两个人，被绳捆锁绑。他仔细一看呢，呀，谁呀？正是程咬金和尤俊达。秦琼愣到这儿了，哎，方才我们在一起吃酒又拜把兄弟，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这俩人被官军抓住了呢？说是这么一会儿啊，其实已经分手好长时间了。那么程咬金尤俊达怎么被老杨林给抓住了呢？回头咱们说说贾柳楼，自打秦叔宝走了之后，众人都替秦琼担心呢、特别是单义兄信，这个人热心肠，又跟秦琼交情过命，此时他心急如焚。他站起来跟大伙说，诸位，咱别喝了，再喝再吃就是没心没肺了。那老儿杨林心狠手黑，他丢了黄杠没地方出气，二哥又把龙票给毁了，此去他凶多吉少。我恨，哎，我真恨呐、罗成本来就跟单雄信不对付，他一看他那样大脑袋晃来晃去就生气，他故意气人。哎，五哥呀、你乱嚷什么呢？你究竟恨谁呀？我恨那劫黄杠之人。你劫了黄杠，叫二哥给你顶案子，这是朋友吗？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那装聋作哑，真乃匹夫之辈。 这阵程咬金憋不住了，他也是炮仗脾气，挺身一按桌子就站起来了。在他旁边坐的是尤童尤俊达。尤俊达心想，这阵儿谁说什么话也不能搭茬，甭管谁敲山震虎问黄杠是谁结的，也不能承认，就是不承认。他一看程咬金站起来，急忙用手一摁，你给我坐下吧，你别言语。这回程咬金呢、可真急了，你拽我干什么呢？你给我闪开。他用手一推尤俊达的前胸，尤俊达再也坐不住了，哎呀一声，连人带椅子咔嚓全倒了。程咬金看了看他，嗨，我说老尤啊，你别装蒜了，你看这姓单的他骂大街，咱们能听着吗？啊，哎，姓单的，你不问黄杠是谁结的吗？他一指自己的鼻子尖儿，就是我程咬金，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句话，楼里面的人都惊呆了，就连单雄信也呆呆的发愣，为什么？都不敢承认，没想到程咬金，哎，他敢扒胸脯。这阵儿啊，徐茂公和魏征一时眼色，俩人不言语，静观事态发展。为什么？俩人想着今天是闹起来好，怎么能找个茬儿？咱们举义旗反了。程咬金一承认单雄信没词儿了，罗成在旁边又跟着塞风，好，敢做敢当，这才是我好四哥呢。哎，四哥呀，你把你的所作所为跟大伙说说，大家都不认识你，你怎么结的黄杠？哎，我听听，我也学学。程咬金说，好啊，那我得打头说。老程就由他父亲长春官郑王死在杨林棒下，他们母子逃到了山东。等他长大之后，为了生活抓切糕抢馅饼，为卖私盐闹过公堂，被监禁三年多，后来预设释放出来，又卖竹耙子，因为不走运耙子没卖出去，到尤家楼吃饭，又因为什么打伙计摔掌柜的，最后把东家惹出来的事儿说了一遍。罗成乐了，四哥呀，这东家是谁呀？是谁呀？啊，就是他呀。程咬金一指尤俊达，尤俊达眼前发黑，心想，糟喽，他全说了，现在想拦都拦不住了。单雄信的火腾就起来了，好啊，尤俊达，你过来，我给你脸不要脸，我问问你。尤俊达吓得浑身有点颤抖，老程不在乎，嗨，姓单的，现在没你问的份儿，我还没说完呢。你少打岔。罗成说，对对，还是叫我程四哥说。哎，我还听上瘾了，你快说说，哎，怎么接的黄杠啊？大家都记住日子了，不是6月24半夜黄杠打东南边来了，我的马冲出去，有一员将迎过来，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大太保徐芳，我叫他回去把杨林叫出来，他不出来，我跟你一交手就把这小子打败了。他也说了，我要败了王爷就出来，我以为啊，杨林就在队伍里呢，所以把大太保打到马下，我没宰他，叫他爬回去送信，我随后就追过去了。姚俊达带人布置的队伍前后夹攻，这些官兵把车辆垛子全留下，他们往东败走，我是随后就追。罗成说，四哥，黄杠真得过来，你还追什么？我要追杨林呢。你有点勇气。后来我才知道压黄杠没有杨林，当时不知道啊。 那个大太保问了一句，说是你还追什么呢？黄冈给你了，你要有本事，你有胆子，你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们听听，我可就报名了。啊，接完黄冈你还报名？那当然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给他人留火秧，我叫他报名程咬金尤俊达。因为是顶风，官兵没听清楚，就听成了程达尤金，以后接黄冈的可就成了程达尤金了。哦，大家点头，原来这么回事。柴少说，四哥，你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哪有抢人东西还报名的？你报完名就不怕官军抓你吗？怕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个二三十年还这么大岁数，我可告诉你，当初劫黄冈我就不怕死，我不是为了发财，是为斗杨林。就这些话，贾柳楼上这帮弟兄都佩服程咬金。你看这蓝大脑袋呀，好像大大咧咧没心眼儿，说着话说得够人物。罗成说，我明白了，有你的，我们楼上所有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的。老兄弟，你也别捧我，说出来叫大伙听听，你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这件事情老儿杨凌不让了，就叫二哥秦琼三探武南庄啊。他摸着点风问尤俊达，是不是你劫的？尤俊达这小子不地道，不但不承认，还要活埋秦叔宝。后来因为认识我，是这么回事情，我跟二哥有交情，逼得二哥去登州销案。程咬金说的比我说的详细，他这么一讲大家才明白。单雄信一听立刻眉毛立起来了，尤俊达你过来，你还敢活埋秦二哥，你长几个脑袋？说着一摁肋下的腰刀，再看尤俊达的脸呢，都变颜色说不上话了。程咬金还挺向着尤俊达，哎，姓程的，你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好，你先说，待会儿我和尤俊达算账。一会儿啊，你们算去，我还有话说呢。这不是秦二哥他为了我们两个的事儿，折断龙签，撕了龙票给烧了吗？绝不能让他替我们挨刀。我现在就找老杨林去要二伯黄冈，目的是给二哥洗清冤枉，救出来。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够朋友？大伙说够，是好样的。罗成说好，这才是我好四哥呢。你去吧，你要救出我二哥，万一你有个一差二错，哎，四哥你放心，我的五钩枪顶着上。王军可也说，四哥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我们谁也不会落后给你报仇。王伯党谢应登都说有你的，你去吧，我们也去。徐茂公嘴没说心里琢磨，这个程咬金胆子可真大呀，敢作敢为。可是你们大伙把他鼓得去，他回不来怎么办呢？忙说，四弟啊，常言说得好，宁叫一人单，不叫二人寒。秦琼已经去了，你就不要去了。不行，我一定换回二哥。大爷魏征说，今天如果真是我们弟兄谁有了马高凳短，我不是说大话呀，我一定叫杨林丧失亡国。兄弟们，你就叫四弟去吧。单雄信说好，四弟我服你了，你去。走了啊。哎，我说俊达呀，走啊， 尤金达说上哪儿去啊？劫黄冈去啊。你去吧。 我不去。 什么？你不去？头伯就是咱们俩结的，成达尤金，你不去像话吗？闹到这份上，你打退堂鼓啊？不成。咱们俩好比一根绳上拴两个蚂蚱，你也甭飞，我也甭蹦，好了就都好了，坏了就都坏了，还什么怕？走啊。大伙说四哥说的对。尤俊达一看不去不行了，大家都盯着他呢，他咬着牙硬着头皮站起来。诸位，刚才程咬金已经说清楚了，这黄杠是他结的，是我出的主意，我可没有到大道上去抢东西。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不该瞒着单五哥，更不该瞒着秦二爷，我对不起朋友。当时我是因为害怕胆小，我也不是诚心想瞒，等风头过了我再慢慢说。事情闹到这步天地，你们大家也别看我，我算赔礼道歉了，这笔钱我不要，你看将来有什么用处，还是散给山东的穷百姓或是赈灾，可以拿出来。今天我跟程四哥去救秦二爷，可不算我坏了绿林规矩啊，我是为朋友送死。单五哥，你听明白没？单雄心这气呀也就消了。还算你有点良心，那你去吧。就这样，两个人手拉手，腾腾腾腾腾下楼走了。徐茂公说，诸位，这不是程四弟他们走了吗？大家稍安勿躁，我马上派人打听消息，单等听到准信儿，咱们再行动。他派王伯党、谢应登去追赶程咬金、尤俊达。后来徐茂公和魏征也悄悄地出去了，但是这伙人没让走，为什么？怕惹祸呀。再说老程和尤俊达下了楼，出了贾柳店，上马奔南走下来，很快来到杨林的大营外。守营的军兵一看迎面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四流步懒翻蹄儿，踏踏踏踏就过来了。站住，干什么的？程咬金还往前去，离得很近了，带住司将牙呆。守营的儿郎听真，我叫程达，他叫尤金，我们是小孤山长叶林结黄杠的响马，尔等速到里边给杨林送信，就说我们来要第二波黄杠来啦。站在十几个军兵听这话，差点都吓趴下，心说，哎呀，这位胆子也太大了，我们这叫军营啊。哦，就来俩人结黄杠啊，小子你可别跑啊，我们送信儿去了。有人往里送信，此时靠山王杨林干什么呢？这阵啊，杨林正等秦琼呢，秦叔宝不回家去了吗？他又调来了将军唐弼，还有济南府的孟知府以及历城县的知县，正训斥他们，你们这帮人是怎么治理的地面啊？怎么出了结黄杠的响马啊？几个人赶紧说，哎呀，老王爷，本地上治理的虽然不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可以说是并无匪患，结黄杠的响马不是本地人，请王爷治管访查。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启禀王爷，外头有程达尤金堵着营门要第二拨黄杠来了。唐弼等三个人听这话差点没晕倒啊，扑通跪下了。这老杨林一听要气疯了啊，说我在登州响马闹济南还有心可原，我带兵到这，他跑这来闹来了。君主，响马一共带来多少人？ 回王爷就两个人，哎呀，气死我也。堂弟，你先站起来，随我一同出营观看。说着带领众将和十二家太保以及上官迪、唐弼、来回儿等人一起上马，来到了外边，点起了军卒，叨叨叨，咚咚咚咚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号炮连天，战鼓齐鸣，众人冲出辕门，二龙出水势，列开队伍，众星捧月相仿，正中间是靠山王老杨林，手捻须髯往对面一看，程咬金这匹马正打盘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老儿杨林呐、大太爷，我叫程达，你们哪个出来呀？斗上一斗，要你们知道大太爷斧子的厉害。如果不敢出来，你们把黄杠给我送出来也可以，要不然我大斧子一摆，杀进营去，杀你个鸡犬不留。杨林看这个像凶神一样猛如太岁一般那个人在这乱蹦，气坏了，他问大太保薛芳、二太保薛亮，你们看看前面这个人乱叫，这个是不是小孤山接黄杠那个？这两人一瞧，爹，是他，这回没错了。看准了吗？在登州的时候你们可看错了，那是秦琼乔装改扮成接黄杠的，你们说也是，这回怎么、爹爹，这回没错了，这大白天看得清楚，就是他。好，给我压住阵脚，待老夫出阵擒他。爹爹慢着，您不能去啊，他的斧子招可特别，孩儿险一些命送他手，你看看，你看他拿斧子那样。杨林一瞧，可不是吗？只见程咬金把斧子头啊扛在脑袋后边，就像扛把锄头一样转来转去。嘿，这个人，众位将军，哪位自告奋勇出战去擒他？十二家太保以及偏将副将，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谁不言语？为什么？都掂量自己的本事能不能赢了这个姓程的。因为大太保、二太保说了，说姓程的力气大，斧招特别，如果我们胜不了，白染一水，丢人现世，所以都不言语。杨林有点急了，就在这阵儿，旁边惊动一人，谁呀？正是唐弼手下的大将军来护尔。来护尔在我们这部书上那是有名的上将啊，那是屈指可数的，身长像半截黑塔一样，手中一杆大铁枪，也是力气非常大。来护尔想，方才我家将军唐弼被老王爷给训斥，说治理地面无方，没别的，我上阵给他找着面子，我看看这程达尤金有何本领。大枪将来护尔催马上阵，要会程咬金。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